最温暖的声音，你在北京让出文明，幸福绽放张张笑脸，你在北京我在北京，梦想路上携手同行，你在北京让出文明，城市美丽收下名片， 你在北京我在北京， 爱是最温暖的声音，你在北京让出文明，少年， 你在北京我在北京，梦想路上携手同行， 条都与爱心连， 礼让行，按步强行，尊重生命为您点赞， 斑马线文明线，条条都与幸福连， 从容初心不闯灯，遵守秩序大路朝天， 你在北京让出文明，城市美丽收下名片， 你在北京我在北京， 爱是最温暖的声音，你在北京让出文明，幸福绽放张张笑脸， 你在北京我在北京，梦想路上携手同行， 幸福的脸。